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昨儿晚上啊，到家之前，我收到一条朋友发的对联短信，上联是“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下联是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看到这我就愣了，我说这怎么茬，什么意思呀？哟，再往下一看，看见了横批，四个大字，发错人了。您好，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在哀家小区这老何家呀，这天佳佳下班回到家，我看上去有点愁眉不展的，是工作不顺心呢，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呢？这丈夫小何啊，平时特别的关心妻子，这个时候当然就得问个明白了。 今天我下班刚出门，隔壁部门的小黄就拦住我了，要我把这情书啊交给我们部门的小赵。他说他自己不好意思，而且请我帮他看看里面的内容，哪儿不好呢再帮他改改。 哎，为什么他还要让你帮他看呀？这听得多新鲜。 嗨，这不是和他这个人不会说话有关系吗？要么是夸张的过头，要么呢是特别的含蓄，总耍那没用的小聪明。 他都怎么过头了？怎么含蓄了？ 我忘了是上次谁告诉我的了，说那时候吧，小黄还有个女朋友，不过两个人又矛盾了，陷入了冷战的状态。 那道个歉不就得了吗？ 他是想道歉，订了八朵玫瑰花，分别在每个花上还都写了字儿。 他是怎么写的？ 八朵凑在一起吧，就是我很后悔，逗号，我爱你。 嘿，这招不错。 嘿，可是他在等着女方来的时候吧，没事揪花玩，巧的是揪掉的呀，就是那个逗号。 那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谁说的？最后那些花凑在一起的意思就变成我很后悔，我爱你。 哦，原来在语句中这标点符号还真的非常重要呢，弄不好啊就会产生别的意思。哎，这不过恋爱中可是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啊。咱们还是先来听听马季和郭玄宝当年合说的一段相声吧，妙语惊人，讲的呀也是一个小伙子恋爱的事情。 哎，您说这个发文，法国话管戴帽子叫什么呀？ 帽子 啊， 法国人戴帽子啊。 哎，法国人戴帽子这句话怎么说？ 注意这发音啊。 哎， 戴帽子啊。 对。 拿鞭子。 嗯，完了。 拿鞭子。 您他这玩意儿倒省事啊。 哎， 哦，戴眼镜怎么说啊？ 眼镜 啊。 Good summer。 哦。 Good summer。 这个音儿不好拿， 哎， 主要难就难在这味儿上。 法国话最讲理， 就是嘛。穿鞋呢， 还是袜子？ 哦，吃点什么行不行？ 吃什么都行啊， 吃栗子， 光吃吃。 哦，吃枣呢， 多片吃。 吃橘子， 包片多片吃。 这个麻烦了，这个。 哎。 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帽子 啊， 哪有是电视， 您把它说清楚了。 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呀。这帽子可不是脑袋顶着吗？你这有搁鼻梁子上面吗？ 就是啊， 戴眼镜是 鼻子上边。 哦，眼镜是在鼻子上边。 哎， 鼻子下边那就是口罩啊。 哎呀，你也懂法国话。 谁懂的呀？吃栗子叫 剥了皮儿吃。 哦，怎么叫剥了皮儿吃啊？ 你不得剥了皮儿才能吃的吗？ 啊，吃枣呢是 剥了皮儿吃 啊。吃橘子叫剥了皮儿剥了皮儿吃。走。

忠实的保镖，可爱的小猫，我等你的来信，别让我心焦。 四行的小子， 哎，当时把信发出去之后 啊， 老王在八小时之内还真接到回信了， 来回信， 打开信这么一看，上头也回了四行小字， 怎么写的？ 亲爱的细胞，可怜的瘸猫，你不说中国话，不让你保镖。 哦，又吹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人们都说呀，这个爱情是最难懂的东西。我想要是小黄听的这句话呀，那就得举双手双脚赞成了，因为他失败的次数太多了。除了玫瑰花那件事儿啊，还有很多他的趣事在家家的单位里流传着，每一个那都是笑料百出。 哎，怎么这个小黄会这样办事儿呢？ 嗨，在我们单位听他的恋爱趣闻，那就跟吃家常便饭似的。他在历任女朋友那儿都闹过笑话。就拿他上一任女朋友来说吧，见面才两个小时，女方就烦他了。 才两个小时，他又说什么了？做什么了？ 哼，两个人见面是在一晚上，他在见到人女方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总共说了两句话：“你好，真高兴能和你见面。” 他不是能说会道的吗？怎么才说这么点啊？ 谁知道他怎么会紧张呢？也许他觉得尴尬吧，就开始没话找话说了。大晚上的对人家说：“你看，今天咱们约会的时候，这天气是多好啊，太阳是多么亮啊。” 他这大晚上的上哪儿去看太阳呢？ 那小黄知道说错话了呀，这时候他的脑子就开始飞速运转，马上改口说：“我说的太阳是指你是我的太阳，不对，你是我的手电筒。” 女朋友是手电筒，这什么逻辑啊？ 是啊，人女方也问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太阳吗？ 那他最后是怎么圆的呀？ 他说了，你不能是太阳，因为太阳照耀着所有的男男女女，只有手电筒才能照我一人。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听你说的呀，我觉得他似乎对恋爱不是那么了解。你呀，明天还是告诉他先听听潘龙浩、刘晓黎合说的恋爱规则这段相声吧，好好的补补课吧。 我发现呢， 啊， 作为一个演员，他对什么都要有所研究， 对， 啊，要了解生活。 哎，请问，您对什么最有研究呢？ 我最有研究的就是 啊， 谈恋爱。 这谈恋爱？ 嗯， 不是，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这您就不懂了 啊。 他恋爱，他也是一门科学 啊，这还是一门科学。 那当然，既复杂又深奥， 是吗？ 你看我们青年男女， 嗯， 他到了一定的岁数，都得谈恋爱， 对， 都要结婚， 不错， 建立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哎， 人之常情。通过我长时间的观察了解， 嗯， 我发现男女之间恋爱它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都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呢？ 那比方说吧，我发现这个男同志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啊， 和女同志在一块说话的时候 怎么样， 他两只手没地方放。 哎，他这手怎么的没地方放啊？ 他不但是手没地方放，而且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 嗯，去年春天 啊， 我们单位领导给我介绍一对象。 哦， 哎，说好的俩人在公园里见面。 嗯， 我见面之后我说不出话。 是啊， 配着两只手也没地方放。 嗯， 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话，把女同志气跑了。 哎，你能不能把当时的情景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给大家学学。 对了， 俩人一见面 啊， 我，你和见面了。我不好意思，我说你说 你见过狗熊吗？ 啊， 这谈恋爱跟狗熊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手是不是没地方放啊？ 哎，这手啊是没地方放， 没地方放。 哎，我说呀， 啊， 这个男同志的手没地方放， 嗯， 女同志的手他也没地方放。 这话你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了？ 哎，我们男同志的手没地方放，哎，人家女同志的手，哎，他就有地方放。 大伙儿听听， 嗯， 这位偏心眼儿， 嗯， 那您说说 啊， 这个女同志的手往哪儿放呢？ 你注意没有？ 怎么着？ 这女同志， 嗯， 她到哪都喜欢带一块小手绢。 嗯，那是人姑娘讲究卫生。 哎呦，那就是谈恋爱的道具 啊， 谈恋爱还有道具？ 道具 是啊， 女同志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手摆弄那小手绢，哎呦，手就有地方放， 好看吗？ 看着还特别美。再给大伙儿学学， 再给大家学学。 对了，俩人一见面，见面以后一般都是男同志首先开口说话。 那是啊，男同志大方啊。 小王，小王，我们俩那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哎，什么事儿啊？ 结婚的事儿。 哦，要结婚了。 你瞧这女同志，非常羞涩，非常腼腆，不好意思把手绢就拿出来了。 是吗？ 不好意思， 我说我跟妈说了。 哦，哎，那妈怎么说呀？ 妈说妈说没意见。 哦， 让我们春节就 怎么样？ 春节就 哎，说呀， 就 说呀， 就结婚， 好吗？哎，回来！哎呀，这个女同志的手啊，是有地方放， 是不是有地方放？ 有地方放。 哎， 我再提个问题 啊， 如果那天呢，这姑娘她忘了带手绢呢？ 啊，是手绢没带。 哎，她忘了， 那也没关系 啊。 她穿衣服了吗？ 没穿。嗯。有出门不穿衣服的， 穿衣服那手就有地方放， 往哪儿放呢？ 哎，衣服有着衣服边啊， 哎，都有。 一手摆弄那衣服边，不就有地方放了吗？ 好看吗？ 看着也美。 再给大伙儿学学， 再给学学。 对了， 还是男同志首先说话。 那是 小王，我们俩那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结婚的事儿。 我跟妈说了。 哦。那妈怎么说呀？ 妈说，妈说没意见。 哦， 让我们春节就 怎么样？ 春节就 说呀， 就 说 就。 啊，这怎么意思啊？ 姑娘一激动，把这衣服边给撕破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潘龙浩、刘小黎合说的相声小段，叫《恋爱规则》。您看，平常咱们说话的时候啊，得讲究这个语言得当，在男女双方谈恋爱的时候啊，更得把握得当了。你要不然因为自个儿这语言上的失误，让对方容易产生误会，闹得挺不愉快的，也不好。现在呢，咱们先听一首零点乐队演唱的《爱不爱我》，广告之后呢，咱们接着来听听老何一家的故事。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到底爱我？